青山雨绵绵，雨过彩虹白云间，满天的落花迷离谁的眼眸间，仰头望青天，把酒当歌对笑颜，只羡鸳鸯不羡仙。荷塘镜拂面，花儿婆娑月儿圆，知己半生恋，此情永刻在心间。谁附在耳边倾吐不尽的誓言，相约对月无眠无翩翩。唱一遍一遍，任谁都听得见，我闭上眼许下心愿，停住这时间，只留互诉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想和你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我对你的关系超出朋友关系，想和你在一起，真实的在一起。我疯狂的彻底，你要奉陪到底，要定你 这下期转眼就要过去，我度过的诗句都想念给你听。命运波折不停，冥冥中已注定，这感情需要你来定。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

林心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我是丁薇，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